们爱得很堕落，我真的怕了，真的怕了，面对于你背对于你都痛，挡不住的脆弱终于打败了我，真的怕了，爱不属于我。怕了，靠近你远离你都错，你的温柔背后藏的心事难懂，仿佛我们爱得很多。 世界上最神奇的东西，那些老歌是人类最贴心的情绪写真。当老歌的旋律响起时，曾经故事中的主角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舒雅的第六感陪你回味老歌，重温感动过我们的旋律。舒雅的第六感。 知快将要别离，没说话。夜雨中，只听到他说不要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变真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可知我心中的说话？情若无变，那管他沧桑变化。但这天收到他爸爸的一封信，信里面说血癌已带走他，但觉得空虚的心仿佛已金化，过去是像炮弹心中爆炸。在这半山这天，我悲痛悲痛不已再胡乱说话。夜雨中，似听到他说不与相约，纵使分隔相爱，不会害怕。遥遥万里，心声有否变差？正是让这爱试出真与假。遥远的他，仿佛这风声跟我话，热情若无变，那管他沧桑变化。 情若无变，那管它沧桑变化，遥远的他不可以再归家。我在梦里却始终只有他，遥远的他仿佛借风声跟我话，现情若无变，那管它沧桑。 遥远的他来自陈奕迅，也许在很多年前我们不经意当中就曾经听过这首歌曲，但是真正知道这首歌还是得益于陈奕迅的翻唱。很多张学友的粉丝喜欢拿这首歌出来攻击陈奕迅唱功没有张学友好，因为陈奕迅破音了。而陈奕迅粉丝的官方解释一般都是说陈奕迅那天感冒发烧，声带太紧，但是那一声破音不知道赚了多少人的眼泪，让人一听到那个破音整个心仿佛都停了一拍。可以说这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翻唱。而继续舒雅的第六感为您放送到的这首歌曲同样的也是翻唱，并且翻唱的也非常的棒，来听到蔡淳佳《爱如潮水》。 在乎你心里还有谁，且让我给你安慰，不论结局是喜是悲，走过千山万水，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。既然爱了就不后悔，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，我的爱如潮水，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，紧紧跟随，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。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，不愿别的男人舔舐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，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，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。是你的妩媚，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

将我心撕碎，仓皇的脚步我不醉不归，蒙蒙的细雨有蒙蒙的美， 伍佰的歌里唱人生如梦，与生命中的伤感离别，一些永生无法消失的痛，唱厚重的思念，唱年少的爱，都随风而去。他是真正的歌者，或许真正听他的歌的听者也抵达了某一种境界。这是来自他演唱的《痛哭的人》。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，他的歌会让你感觉就好像是在你身边和你聊天的朋友一样，他就是李杜。来听到这一首《明天我要嫁给你》。